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今天的新时代青春的声音板块将继续我们的冬奥主题系列。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The 2022 Olympic Winter Games will be held in China. This is the first time for China to host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I am very proud and excited. By then, I will be a middle school student. As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Beijing, we should take on more responsibilities for our country. What can we do? This is what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today.I have a dream that I really want to be a volunteer of Beijing Olympic Winter Games. I have confidence to be an outstanding volunteer for a different position. I have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history, so I will be not only a volunteer but also a carrier for our splendid culture. What's more,As we all know,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ommunication during the Olympics. And I am good at it, but I still need to try my best to improve. I believe I can be a good volunteer.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that day. Thank you for taking time to listen to me, and have a great day. Bye. 厕所革命是指呢对发展中国家的厕所进行改造的一项举措，最早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出。厕所是衡量文明的重要标志，改善厕所的卫生状况直接关系到这些国家和人民的健康和环境状况。今天我们看看上海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上海已建成或改造150个智能厕所，在2019年将建成智能的厕所的信息平台。那么首先呢，我们看一下一个数据哈，已经有了150个智能的厕所哈。我们想想这个智能这个词，我们原来已经讲过哈，和哪个词相关。好，那么首先看一下第一段的英文翻译，上海 has built 啊，这个词不难。接下来呢是呢改造了哈，改造呢是把原来的一个旧的换成一个相对条件比较好的，设施更加完善的一个过程哈。那么看看这个词，我们其实也讲过，叫 renovate， 因为我们说过啊。英文这个 NOVA 它往往表示一个创新啊，一个新的意思。那么改造，我们前面再加一个 RE，RENOVATE， renovate 啊，表示呢改造啊。因此两个词 built or renovated 啊，因为呢是一个完成时啊，用这个词 renovated 150。哎，想想智能这个词，我们原来讲过啊，跟一个设备哈，它非常的高大上，非常的先进。那么有一个词呢，其实就是指我们的一个聪明哈 ，smart， 哎 ，smart。因此呢，我们想表达智能这个词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词 smart 啊来进行翻译啊 ，smart 后面厕所哈不难 ，toilets。And 以及呢信息的平台 information platform for smart toilets 啊，当然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表示了。那么这个词呢难度呢比这个 smart 略微的难一些，叫 intelligent 啊，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INTELLIGENT。 为什么用 intelligent？ 因为呢他为了避免重复哈，把这个 smart 换成了 intelligent。 但是啊，同学们在平时的口语当中哈，可以用这个 smart 这个词，因为呢又简单哈，又方便使用。如果同学们的词汇量还是不错的话呢，那么当然也可以使用第二个这个 intelligent， 表示智能的意思。 Will be created in 2019 哈，将建成呢一个信息平台哈，信息平台。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在这个智能厕所里面呢，它的高大上的这些设备，所有的哈智能厕所里面都有液晶的显示屏，显示呢厕所是否有人在使用。另外啊，屏幕上呢还显示里面的一个空气的质量啊。当然了，我们说外面的哈、啊、这个空气质量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在上厕所的时候呢，里面的空气质量呢也同样非常的关键。因此呢，它的屏幕上呢会显示呢当时的一个空气的质量，同时啊使用的人数和呢里面的温度啊，所以说非常智能的这么一套设备。The toilets。Have 看看液晶显示屏哈，液晶显示屏。如果同学们对这个液晶这个词哈觉得有一些难度，直接用这个 screen 就可以了哈 screen。但是呢，如果同学们词汇量还是不错的话呢，可以把这个液晶哈前面这两个词呢给它说全了。前面叫 liquid 液体的哈 liquid， 我们讲物理的时候呢讲过哈物质的一个状态 liquid L I Q U I D 液体的。水晶我们想过哈 crystal 合到一起液晶显示屏呢叫 liquid crystal screen liquid crystal screen。 当然了，我们刚才也说过，如果同学们觉得这个词有些难，直接用这个 screen 没有问题。 showing or displaying 哈，展示 whether a cubicle is in use or not。 哎，下面这个词啊，同学们注意了，叫做 cubicle C-U-B-I-C-L-E， 它是指呢厕所里面的每一个小的隔间哈，用这个 cubicle。因此啊，我们说每一个，我们说那个隔间里面哈、啊、是否有人哈、啊，那么用这个词 cubicle。当然，这个 cubicle 还可以指呢办公室里面的每一个工位哈、啊，也用这个词 cubicle。那么说，哎，你呢，比如说比较幸运哈、啊，您的这个 cubicle 呢挨着这个窗户哈、啊，这个景色呢不错。在这里面呢，不要翻译成厕所里面的一个，我们说这个一个小的隔间或一个蹲位了哈。所以说记下来这个词 cubicle， 在厕所里面指的是每一个小的隔间，在办公室里面是指呢大家的每一个工位哈。 cubicle is in use or not， air quality 空气质量， number of users and temperatures厕所的人的数量以及呢温度 are all shown on the screen， 都可以呢显示到。所以呢，大家可以呢通过这个液晶显示屏，叫做 liquid crystal screen， 对里面的情况一目了然了。另外啊，还有一些更加人性化的一些设计，同时哈，这些智能厕所呀、啊、还配有无性别厕所。另外一个智能的传感器呢，能够调节水龙头的热水哈，同时呢调节它的温度。另外一点更加人性化的一个设计呢，是厕所配有手机的充电器、免费的卫生纸和呢空调哈。当然这个卫生纸呢现在呢绝大部分厕所呢都已经提供了，但是呢这个充电器哈目前呢还是一个比较新的这么一个设备吧。那么看看无性别这个厕所哈，英文怎么来说无性别哈，我们想一个是 sex， 同时前面加个 uni 这个词 unisex unisex， uni 表示普通的、普遍的哈，泛指的。那么合到一起呢，是指呢无性别的厕所哈，无性别的厕所哈。同学们记下来，那么以后呢，在一些比如说机场啊、车站等等，那么会提供这个无性别这个厕所，大家不要翻译成 no 什么这个 sex toilet， 而是用呢 unisex toilet 啊。同学们记下来 ，design for parents with children 啊，有孩子的那些父母 ，and disabled people 那个残疾人士哈、啊。那么英文的翻译呢叫 disable 这个词前面加一个 dis， 表示呢没有能力的这些人哈、啊、，disabled people。另外 ，a smart sensor regulates hot water taps。 还有一个传感器能够控制哈，这个词 regulate，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的 control 这个词来翻译哈， control 控制。那么另外一个词呢叫 regulate， R-E-G-U-L-A-T-E， 它控制的一个点呢是热水的我们这个水龙头哈，这个 tap， T-A-P 哈， tap。 有的时候我们说来点这个自来水吧，我们就可以说呢 tap water should be fine。 They have a mobile phone charger，同时还配有呢手机的充电器 mobile phone charger， 这个词 charge 这个词我们讲过哈，表示呢充电的意思。 free toilet paper， 免费的这个卫生纸。 and air conditioning， 啊，空调我们都讲过这些词 air conditioning。 那么还有一些呢有关厕所的一个安全和预警的这么一个预案哈，如果一个人进厕所之后15分钟内没有从里面出来啊，我们一般呢进这个厕所啊，一般情况下不会超过15分钟，但如果说超过的话呢，里面会有一个报警设备哈，那么就会触发这个报警，同时啊，负责这个厕所的清洁工就能够了解哈，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If a person does not come out of a cubicle within 15 minutes，他从这个 cubicle 我们讲过的这个小的隔间里面哈，厕所的每一个小的蹲位里面，如果说在15分钟内没有出来的话， an alarm is triggered， 那么就会触发警报。看看这个触发这个词叫 trigger， T-R-I-G-G-E-R， 这个词啊原来呢是指我们这个枪哈，我们说步枪啊手枪上的这个扳机，扣动这个扳机的话呢就会射出这个子弹，这里面呢是指呢能够触发引起的意思， trigger alarm， trigger alarm。 当然在今天呢它是一个被动语态， alarm is triggered， alarm is triggered。 另外这个词 trigger 还可以用在呢比如说引起了一个大的战争哈，比如说两国之间哈，那么 trigger a war， trigger a war 哈，当然这个呢它的范围它的程度呢会更大一些。 allowing cleaner to keep abnormal situation under control，它的目的呢让这个厕所的保洁员哈或清洁工能够了解到发生的情况。但是呢大家看一看英文的翻译呢是 keep something under control， 表示呢一切呢都在掌控之中， keep something under control。 因此我们可以用这个词组呢来表示呢我们对某一件事情把控程度是非常的高的，比如说 I keep， 比如说 the situation under control， I keepThe final examination under control， 表示说呢考试没问题了哈，已经完全的在我的掌控之中了，表示说考试及格哈是没有问题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同学们可以记下来这个词组 keep something under control。 但是今天这个情况呢是一个 abnormal， 在前几期呢我们讲过这个词 normal 表示正常的，那么作为形容词呢还有一个意思表示说师范学院哈，师范大学叫 normal university， 但是今天我们在 normal 前面加一个 ab， abnormal， abnormal， 它是呢 normal 的一个否定的前缀哈，否定的前缀。同学们记下来 ab 呢也是英文哈来表示否定的一个经常用的一个前缀哈，在这里面和 normal 合到一起表示不正常的，因此我们可以说 abnormal temperature 哈。不正常的一个体温， abnormal situation， 不正常的一个情况哈，一个局势哈，用这个词 abnormal， 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这个词 abnormal。 今后呢将建成一个覆盖所有的智能厕所的信息平台，它将能够分析用户的数量，帮助呢设计未来的这个厕所。那么同时啊该平台非常好玩的一个亮点就是说呢它让公众啊对他们的如厕的感受加以评论。我们去这个吃饭哈，去这个餐厅我们可以点评，那么以后的话呢我们上完厕所之后呢也可以呢对它进行点评了哈，因此呢可能以后会有一个网站哈，那个网站呢专门是对公厕哈进行点评的，大家呢如果有的话可以呢试一试。Information platform covering smart public toilets will analyze。 好，那么看一下一个信息的平台 platform， 它涵盖的用的这个动词 covering all smart public toilets， 覆盖所有的 公共的智能厕所 will analyze the number of users， 它分析能够处理呢这个使用的数量，因此啊，它也是一个大数据的这么一个处理平台，因为它有一个动词 analyze， A-N-A-L-Y-Z-E A-N-A-L-Y-Z-E 这个词呢表示说分析处理某件事情哈，比如说我们可以分析 the number， analyze the data，analyze situation 哈，我们可以分析处理很多后面跟的这个宾语哈。User to help design future toilets， 那么为以后的厕所的修建哈提供相关的数据。The platform will allow the public to comment on their experiences。还有一点，那么同学们接下来，那么这个平台会让呢 the public 老百姓，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呢在上面发表自己的言论。comment 这个词，同学们接下来 c o m m e n t 后面表示对某些方面、某一个领域进行点评或者评价的话呢，我们用这个介词 on something comment on something。同学们记住了 comment 这个词呢，在中文当中它是一个呢及物的这么一个词哈，对什么什么点评，但是呢英文呢它是一个不及物的动词，如果说后面要对某一项进行点评的话，需要跟这个介词 on something comment on something 哈，同学们一定要记住了。同时啊，这个平台将跟踪员工的表现并评估他们的工作。 The platform will keep track of staff performance。好，看一下对什么东西进行跟踪，这个词用的是 keep track of something， track 我们讲过表示轨道哈， keep track of 表示能够记下来记录下来的意思哈， T-R-A-C-K 哈， keep track of something。 大家想一想，那么很早以前啊，比如说我们对这个时间哈没有概念，对这个数没有概念的话呢，人们往往用一些简单的工具来 keep track of time啊，记下来这个时间，比如过了一天在墙上呢画一道。那么当然今天呢是跟踪哈，能够记录的员工的 performance 啊，他们的工作表现 and evaluate their work， 同时对他们的工作呢进行评估和评价哈。 evaluate 我们学过 value 价值，前面加一个 e 哈， evaluate 表示对一个东西的价值进行定位进行评估。同时呢，通过大数据的分析，人们能够帮助哈和规划哈分析哈公厕的以后的升级的方式和方案。It will also help in planning 啊一个计划 and analysis for upgrade of public toilets。那么对公共厕所的一个升级哈 upgrade。一个非常实用的 APP 啊，能够帮助呢居民能够找到最近的公共厕所哈。当然这个 APP 呢现在已经在很多城市啊在使用了。 An app will assist people in finding the nearest smart public toilet， 最短的时间内哈找到呢最近的厕所。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Shanghai has built or renovated 150 smart toilets. An information platform for intelligent toilets will be increased. And the information platform for intelligent toilets will be created in 2019. The toilet has a liquid crystal screens displaying whether a cubicle is in use or not. Air quality, number of users, and temperatures are all shown on the screen.There is a unisex toilet designed for parents with children and disabled people. A smart sensor regulates hot water taps. They have a mobile phone charge, free toilet paper, and air conditioning. If a person does not come out of a cubicle within 15 minutes, an alarm is triggered, allowing cleaner to keep a normal situation under control.An information platform covering all intelligent public toilets will analyze the number of users to help design of future toilets. The platform will allow the public to comment on their experiences. The platform will keep track of staff performance and evaluate their work. It will also help in planning and analysis for upgrade of public toilets through big data analysis. An app will assist the people in finding the nearest smart public toilets.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这不是我的帽子。 Good evening, everyone. I am Jason. 大家晚上好，我是 Jason 老师。 欢迎大家来到 Jason 老师的周末故事会，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a fish and a hat.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分享一个关于一条小鱼和一顶帽子的故事。小鱼偷了大鱼的帽子，它顶着浅蓝色的帽子游弋在海底，浑然不知大鱼就悄悄地跟在自己的身后。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begin.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is is not my hat.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字就是这不是我的帽子 by John Classen， 由乔恩·克拉森先生所写的。This hat is not mine. I just stole it. 这顶帽子啊，不是我的，这是我刚刚偷来的。I stole it from a big fish. He was asleep when I did it. 那我是呀，趁着大鱼睡着的时候，偷偷的把它拿走的。And he probably won't wake up for a long time.而且你知道吗？大鱼短期之内啊，或许是不会醒过来的。Uh-oh, 真的吗？快看呀，大鱼的眼睛已经睁开了。And even if he does wake up, he probably won't notice that it's gone. 即使是他醒来了，他也有可能不会注意到帽子已经没了。嗯，真的吗？看看大鱼的眼神，我有点怀疑了。And even if he does notice that it's gone, he probably won't know it was me who took it. 即使他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也可能不会知道是我偷的帽子呀。可是你快看大鱼的眼神呢，明显就是在想，谁敢偷走我的帽子呢？哼。And even if he does guess it was me, he won't know where I am going. 那即便是他猜到了是我，他也不知道我去哪儿了呀。But I will tell you where I am going. I am going where the plants grow big and tall and close together. It is very hard to see in there. Nobody will ever find me.但是我可以悄悄地告诉你，我要去海草丛里，在那儿啊，植物紧密地挨在一起，没有人能找到我的踪影，哈哈，我很聪明吧。 There is someone who saw me already, but he said he wouldn't tell anyone which way I went. 啊，可是已经有人看见我了。What can you see in the picture?I can see a crab in the picture. 哈哈，你能在图片里面看到什么呀？我能看见一只螃蟹。但是他说他不会告诉别人我去了哪里。So I am not worried about that. 所以啊，我一点儿也不担心。快看看小螃蟹它在干什么，它不是答应了要保守秘密吗？可是它现在正在给大鱼指方向呢。 I know it's wrong to steal a hat. I know it does not belong to me. But I am going to keep it. It was too small for him anyway. It fits me just right.其实啊，我也知道这顶帽子不属于我，我偷帽子的行为呢也是不对的，但是我太喜欢这顶帽子了，心里虽然知道是错的，但是我还是要把它拿走，反正大鱼戴的太小了，给我戴正合适。同学们，小朋友们，你们说说小鱼这样想这样做对吗？ Good, it is not right.没错，这不对。And look, I made it, where the plants are big and tall and close together. 嘿嘿，快看呐，我做到了。